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五，农历7月13，北京多云转小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近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量持续提升，跑出贸易畅通新速度。李克强在河南考察并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9次委员长会议，栗战书主持。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汪洋出席大会并讲话。汪洋观看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文艺演出，西藏儿女心向党，会见西藏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离退休老同志、各族各界四管干部、政法干警和驻藏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 我国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激励产出高质量科技成果。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19亿剂次。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东京。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接受总台 CGTN 专访表示， 新政府组建预计很快完成。美国国会山附近发现爆炸物，嫌犯在社交媒体开启直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阿人民传统友好，历久弥坚。近年来，中阿双方不断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持续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携手抗疫，树立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共谋合作发展，共促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当日在宁夏银川开幕，博览会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中欧班列正成为促进中欧经贸往来的新引擎。 2021年全国中欧班列开行量不断提高， 为中外企业带来发展商机，跑出贸易畅通新速度。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昨天上午10点，一辆满载着100个标箱、汽车、整车、圣诞用品、棉服羽绒服等货物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从浙江铁路义乌西站鸣笛启程。这是中欧义新欧班列义乌平台累计开行的第3000列班列，同时也标志着中欧班列铁路多式联运提单物权化创新业务正式落地。 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营平台义乌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今年义乌平台已实现平均每天约4列，最高10列，每月发运100列以上的发车频率。现在的话呢，沿线的国家的铁路呢都会主动的向中国来要我们的这样的运力，希望我们的火车去到他们的国家去运用他们的设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在国际市场上的变化。 自2013年9月开行苏满欧班列以来，经由满洲里铁路 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13个国家、28个城市。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年初至今，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共计255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601列，增长31%。 满洲里站货运研发分中心副主任李颖，充分利用9530六数字口岸系统，实现网上信息共享、协调取送车、票据传输和装卸作业等环节顺利衔接，大大缩短了中欧班列在口岸站的停留时间。日前，安徽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了至德国下萨克森州威廉港的首发专列，包括这条线路在内，今年合肥中欧班列新开通了4条线路、13个站点。 至此，合肥中欧班列点对点直达14个国家、49个国际城市，基本实现了对欧洲全覆盖。 合肥海关实施提前申报、运抵验放等改革，为中欧班列提供全程优先定制通关服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总开行突破300列，其中七月份发运了75列，创历史最高纪录。安徽邦达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天： 货物从合肥中保区到中欧班列的堆场，我们只需要10几分钟。合肥中保区就像我们中欧班列沿途的物流驿站，为钢铁丝绸之路呢扬帆起航，蓄势发力。 本台消息，18号至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南鹤壁、新乡、郑州考察，并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实防汛救灾措施，加快恢复重建。李克强来到鹤壁市袁庄村受灾群众家中，看到屋里粮食和物品都被水淹过，他询问吃住怎么解决，补助拿到没有，叮嘱开展彻底环境消杀，防止大灾后出现大疫。他说，豫北遭遇多年罕见大灾，这里是蓄滞洪区，你们为防汛做出贡献，党和政府会帮助渡过难关，以拨付中央预备费支持救灾和恢复重建，大家一起努力重建家园。李克强走进农田，看到作物受损严重，他说，这里是粮食主产区，国家会加大支持，帮助恢复生产，减少损失。在卫辉市，李克强查看渭河堤段，强调要排查整治中小水利设施隐患，科学规划完善河道和蓄滞洪区，提高防洪能力。李克强考察郑州地铁5号线受灾现场，他说，城市建设要把搞好里子工程摆在更加重要位置，首先是安全工程，要整治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提高建设和安全标准，提升管理水平，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在撤离避险标准上留足富余，生命至上，避险为要，紧急情况下地铁、隧道等该停就停，该封就封。李克强说，这次特大暴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令人痛心。国务院成立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要抓紧实事求是，查明情况，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问责追责，回应群众关切，警示后人。李克强看望居民小区受灾群众，叮嘱当地对家中进水的居民全面排查，并帮助解决困难。在农贸市场，他强调要抓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在郑州疾控中心，李克强听取疫情防控汇报，要求毫不放松打好新冠疫情防控和灾后防疫两场硬仗，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专题会上，李克强说，灾后重建任务艰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地方要负起主体责任，做好受灾严重地区重建规划，抓好水毁农田修复、秋冬种、房屋重建加固，帮扶企业复工复业，同时通过工程性措施补短板，加快解决城市内涝等问题。中央预备费等资金、金融等政策将给予强有力支持。目前汛期还没有过，据预报，河南等部分地区可能还有暴雨，要持续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王勇、肖杰参加。 本台消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向会议做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监察官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法律援助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医师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兵役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向会议做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昨天下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文艺演出《西藏儿女心向党》在西藏人民会堂精彩上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与西藏自治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600余人一起观看演出。文艺演出在大型歌舞表演《扎西德勒》中拉开序幕。演出通过上篇《阳光照高原》，下篇《奋进新时代》和尾声《永远跟党走》，反映70年来西藏从和平解放到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表达出西藏各族人民矢志不渝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的豪迈气概。演出结束后，汪洋等在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白马赤林、张庆黎、苗华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共同观看了演出。演出开始前，汪洋还会见了西藏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离退休老同志、各族各界四管干部、政法干警和驻藏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日前正式印发，明确要扩大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针对科研人员经费报销繁琐等问题，若干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将为科研人员在经费报销上减负， 确保每个项目配有相对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切实解决科研人员找票贴票等问题。 若干意见还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从9个以上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大类。欧文汉表示，这将进一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 以后呢，科研人员申报项目预算时，除了50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其他的费用只需要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必事无巨细一笔一笔的列出来。 若干意见提出加快经费拨付进度，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 要求项目管理部门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的30日内将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切实保障科研活动的实际需求。 今年步入百岁的李环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他用毕生精力对抗肆虐人类上千年的麻风病，使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解除疾苦。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环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1958年李环英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几经周折回到祖国。 我是中国人了，我应该回正当其时，要把我最好的年代奉献给祖国。 1978年李环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他便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李环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国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能停药的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他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 下乡我从来不叫苦，翻车我也不叫苦，生活你自己找的，但是也在从中得到的满足。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推广李环英短程联合化疗方法。2007年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终于走出了麻风病。2016年，95岁高龄的李环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年底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做党员应该做的是，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我很满意。 远离亲人，几经周折，没能动摇李环英回国报效的决心。翻山越岭，悬崖峭壁，没能阻挡李环英走进麻风村的意志。他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 耄耋之年，李焕英选择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诠释的不仅是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终生不悔的医者仁心，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的无比忠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本土病例5例，江苏3例，上海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1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66例。截至8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9亿剂次，达到19亿012万7000剂次。 本台消息，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批约190人的团队昨天顺利抵达东京。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根据日程安排，中国残奥代表团分4批抵达东京。此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河北石家庄一家旅游公司举办的军事夏令营发生教员暴打多名未成年人事件。原市县昨天发布通报，施暴者全某某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总台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原市县政府通报称，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原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原市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赵军杰说， 我们是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迅速对这个事儿开展了联合调查。 据介绍，经过调查，受害人刘某某等3人在参加河北军上教育基地夏令营期间被全某某殴打情况属实，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人员全某某行政拘留15天。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全某某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8月17号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现依法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涉事的夏令营主办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相关公司已经被查封， 进行了立案查处，正在按程序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3集和第34集。第33集《军民大生产》讲述当年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村郝家桥村，如今脱贫攻坚，旧貌换新颜。第34集《五月的鲜花》讲述在山河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刻，文艺作品为抗战吹响号角。毛泽东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的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介绍，今年1至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保持增长。1至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2.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同时，我国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据水利部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建成931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8%，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3%，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通告，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并将不断强化对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 第14届全国运动会比赛门票昨天正式面向公众销售，公众可通过14运会官方票务网站、微信小程序或全国100家官方门票代售网点购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昨天独家专访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沙欣表示，当下各方一直在商议组建新政府的事宜，新的政府首脑可能会由塔利班领导人出任，塔利班与非塔利班人士两方将共同组成新政府。 我们的谈判代表团由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领衔，他去坎达哈省就是为了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最高领导人协商后成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这个过程很快就将完成。 沙欣认为，由于美军的长期占领，当下恢复独立的阿富汗需要来自全球各国的帮助。他表示，一直以来，中国为阿富汗的和平和解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在阿富汗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现在推进和平和解，我们希望未来中国也能为阿富汗的建设做出贡献。阿富汗人民现在很期待。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塔利班领导人直接对话。联合国将留在阿富汗为所有人的安全、稳定及权利而努力。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昨天说，欧盟代表团工作人员及家属106人已从阿富汗撤离，仍有300余人等待撤离。 美国总统拜登18号表示，美军将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美国人撤出。据美国政府官员估计，目前仍有超过10000名美国人及5万至6.5万名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家属正在等待撤离。喀布尔国际机场连续多天出现混乱局面，大量试图离开的阿富汗民众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18号报道，16号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因为机场内外发生的枪击、踩踏和从飞机上掉落等事件死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6万6959例，达到2亿920万1939例，死亡病例增加10584例，达到439万046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262,481例，死亡624,87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4,519例，新增死亡病例612例。美国疾控中心1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疫情期间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肺炎住院率为每10万人915.8人，是白人的2倍以上。 日本昨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156例，首次超过2.5万例，再创新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9号报道，两名执法人员称，此前驾驶一辆装有疑似爆炸物皮卡车到国会大厦附近的嫌犯，在谈判过程中已向警方自首。当天上午9点15分左右，一名男子驾驶黑色皮卡车来到国会附近的国会图书馆前，并告知附近执法人员他车上有炸弹。执法人员称，看到嫌犯手中有疑似雷管的爆炸物，随后立即对现场进行了疏散与封锁。在此过程中，嫌犯一直在直播，并将相关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刘梦雅，古丽尼哈利，主播卫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